前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将会在今年11月发行。新版100元和旧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新版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技术又有哪些？今晚，玉龙邀请银行业专家给您详细解读新版100元人民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新钱来了。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8月12号，我们先和大家呢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在1887年的8月12号，一个让爱因斯坦头疼的人出生了，他就是著名的爱尔兰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听这个名字啊，姓薛像是中国人，但他实际上呢却不是中国人，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他因为呢是建立了量子力学方面的一些独特的理论，和狄拉克共享了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呢，薛定谔在很多的数学和物理这方面呢都有巨大的贡献。大家呢现在提到薛定谔，下意识的想到的就是一个叫做薛定谔的猫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呢，薛定谔通过呢薛定谔的猫这只猫呢提出呢是证明了量子力学在宏观条件下是具备一些不完备性的。那么在哲学上呢，他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观念，比如说呢提出了主体和个体是不可分割的。他也有很多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呢估计大部分人可能看不太懂，比如说呢波动力学四讲、统计热力学以及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总而言之，提到薛定谔，其实呢他所带来的那只猫让很多物理学家一直在苦恼。1887年的这一天，著名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出生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同样回顾呢发生在2000年8月12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起悲剧性的事件。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库尔斯克号在北冰洋的巴伦支海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突然爆炸沉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库尔斯克号的编号呢为 K141，是一艘呢俄罗斯奥斯卡级的导弹核动力的潜艇。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中，以一座呢有着优秀军事传统的历史的城市库尔斯克市来进行了命名。曾经呢它是俄罗斯呢在整个的海军的装备当中最先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之一，但是呢是因为艇上的鱼雷发生了爆炸，导致呢这样的一个悲剧事件的发生。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来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今天，在8月12号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今天早上啊，玉龙打开网络看了看相关的新闻呢，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我的关注。在昨天晚间，由海南航空所直飞的由成都飞往北京的 HU7148 次航班，在飞行过程中呢遭遇到了强气流，导致呢颠簸的出现，机组人员呢包括乘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接下来呢，我们就电话连线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跟他来聊一聊这个事件，尤其呢我们从航空的专业角度来讲，这颠簸是如何发生的。亚楠你好。 你好玉龙。 我们已经都知道啊，昨天晚上海南航空所直飞的这个航班呢在降落之前是发生了剧烈的颠簸，这是由气流所引起的。我们都坐过飞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飞机的颠簸的情况。这种啊能够把人从座舱当中颠起来的，甚至呢整个人就摇出去的这种颠簸，为什么会发生呢？ 嗯，我平常在飞行的时候很少感觉到颠簸， 嗯， 因为飞机的大部分的巡航高度呢都是在1000米以上，那个时候呢在那个高度层上气流都是很平缓的，不会有大的对流运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上一票。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的号码是第十八号，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宝贵的一票，在这儿谢谢您了。最后送上这首《看我七十二变》。在以下时间，您即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要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变成焦点。